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57集，温柔乡一。去医馆的路上，陈欢一直很沉默。轩云岭并不是善言辞的人，往日也从不曾学过怎么讨好别人，即便是陈荣也不过是投其所好，觉得无话可说，自然就把人遣下去了。可陈欢不行，他看不得对方安静沉默的样子，他这副姿态莫名的让他心慌，便总想听他说话。然而陈欢并不敢多说，唯恐露了马脚。轩渊岭提起复杂些的内容，他就茫然地看过去，或者露出傻乎乎的笑容来。每每这个时候，轩渊岭也就沉默了。陈欢是好动的性子，这么憋着很有些烦闷，便偷偷撩开帘子往外头看，瞧见路边有个摊子卖孩子玩的小物件，就多瞧了两眼。他打小没被人正经疼爱过，这些东西只在别的孩子手上见过，自己却是没能摸两下。轩渊岭从车窗的缝隙里看了一眼，开口道：“停车。”他亲自下去将摊子上的东西都包了，提着小包袱走了过来。陈欢有些惊讶，知道他这是买给自己的，算起来这应该是头一回他心甘情愿地给自己东西。他既高兴又难过，可当轩渊岭撩开车帘进来的时候，他脸上就只剩了好奇。轩渊岭将包袱放在另一侧，将陈欢抱在腿上，才给他看那些小物件。陈欢喜欢他这样亲密的姿态，只是想起以往他想靠近却被对方排斥的事情来，又有些难过。好在他到底不是喜欢活在过去的性子，郁闷过后还是高兴起来，自动自发地在他怀里蹭了蹭，找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坐好，才伸手去拿那些东西。他这个年纪对这些东西已经没了多少喜欢，只是用一种弥补遗憾的心情去看待，反而不自觉地小心翼翼起来。他有些怕这些东西其实并不好，怕和自己记忆里那些孩子喜欢的笑容对不上号，也怕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好的，可到了他手里就变得坏了。他小心翼翼地拿着拨浪鼓看来看去，冷不丁珠子敲在鼓面上，很轻微的一声响，却唬了他一跳。原来这东西这么一碰就会响。他试探着又晃了两下，心里欢喜起来，这鼓声不过就是听个响，并没有节奏韵律可言，可就这么听着也觉得很热闹，怪不得小孩子都喜欢。可惜的是他入宫的时候是奴才，要做差事，没办法玩这些，宫里的皇子公主他也瞧不见，自然也就看不见这些东西。轩渊岭看他喜欢，心里微微一松，也跟着高兴，可很快这份高兴就沉凝下去，变成了丝丝缕缕的怜惜，一股一股的从心脏往四肢百骸流淌，让他忍不住想要站立。陈欢小时候到底多苦呢，连这种东西都没见过。轩渊岭把他当成孩子哄，陪着他玩拨浪鼓，又拿了孔明锁给他，这东西陈欢确实没见过，就算小时候都没瞧见别的孩子玩过，很新鲜地看来看去。轩渊岭抓着他的手将孔明锁拆开，利用榫卯做出各种形状来。陈欢看得眼睛都直了，抓着那东西看来看去，却怎么看都是六根长木条。他佩服地看向轩渊岭，皇帝就是皇帝，玩个木条也能玩出花来。他抓着木条看来看去，胡乱拼凑一通，却怎么都凑不起来，心里有些泄气，就塞进轩辕林手里想看他玩。轩辕林这样的人竟然还会玩这种东西，这是陈欢想都没想过的。不想玩了。轩辕林没领会到陈欢的意思，见他把东西塞进自己，只当他对孔明所失了兴趣，这东西的确难了些。陈欢又不是多聪慧的性子，如今虽说安静了些，可未必会喜欢这样需要琢磨的玩意儿。他又拿起拨浪鼓递给他，看得出来陈欢很喜欢这玩意儿， 拿在手里晃的时候，眼睛不停地盯着两侧的珠子看，眼珠跟着转来转去，看起来鲜活而又生气，像极了以前的样子。玄云岭抬手摸摸陈欢的头，习惯性的难过片刻，就抓着他的手，指着虎面上的花纹给他看，说那是什么东西，有什么寓意。陈欢没想到这么大点的东西还有讲究，听着又新鲜又糊涂，忍不住又看了眼玄云岭，他好像什么都知道。这么一想，他当初竟敢奢望他，实在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且不说身份，单单是学识，他大字都不认识几个。轩云岭不管说什么他都接不上话，果然是该被嫌弃的。陈荣虽然长得丑，却真的读了很多书，他的兴致又淡了，只是手里仍旧抓着那拨浪鼓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晃。轩云岭忽然握住他的手，在他手里塞了个物件，那东西看起来像是两个趴着的孩子。这叫四喜孩，你这么看。他换个角度给陈欢看，陈欢惊讶地瞪圆了眼睛，抓着仔细瞧了瞧，竟然又瞧见了两个坐着的孩子。古人说四喜，久旱逢甘露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我们这就算是他乡遇故知。陈欢能听懂这句话，可并不太高兴。他想和轩辕岭做的是洞房花烛夜，可他这辈子都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即便曾经爬了龙床，那也只能叫侍寝，不能叫洞房。马车停了下来，轩辕镜敲了敲车厢，到了。陈欢从轩辕岭腿上出溜下去，也不站起来，爬了两步就钻出了车厢，一跳下车就往四周看了看。出宫后最安稳的日子就是在这里，此时回来很有些怀念。轩辕岭随后下来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低声训他，不许乱跑。陈欢心里高兴，有些固态萌发，不怎么肯听轩辕岭的话，仍旧东张西望，抬脚想往前走。他看起来很喜欢这里。轩辕镜忽然开口，陈欢一个机灵回过神来，他好像有些忘形了。小七忽然开口，他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。这话一说出来，兄弟二人都是一愣。陈欢还没察觉到不对，心里焦急地盼着轩辕岭赶紧把他带进去。小七先进去安排，轩辕镜对上轩辕岭的视线，有些无奈地笑了笑。那日在宫门口瞧见他，他说是要出宫，我便想着让人护持他，却不想他这一路颇为坎坷。无奈之下，小七在暗中动了手脚，想让他在此安生过活。哪想不过离开几日，他便又走了。想起陈欢这一路的遭遇，他很识趣地闭嘴没提。小七想必都给了那群有眼无珠的教训，就不必再惊动天子，免得闹出人命来。陈欢听得云里雾里，后知后觉地摸到了一点苗头。原来他这一路后头都有人在保护他，怪不得有些人放了狠话却再也没出现过。这么说起来，难道轩辕镜其实是个好人？陈欢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，心里有点愧疚，有点感激，却又不好说出来，只好一会儿瞄一眼，过几息再瞄一眼。轩辕岭的脸色就在他这一眼又一眼里慢慢阴沉下去。轩辕镜哭笑不得，抬手拍了拍轩辕岭的肩膀，我和他说两句话。轩辕岭皱着眉头，虽然没拒绝，但答应的显然不是很痛快，也不过是走远了一丈，若是有心要听，仍旧能听见他们说什么。陈欢有些紧张，他心里对轩辕镜还是有些忌惮，毕竟他是和陈荣关系非比寻常，他一度觉得他也喜欢陈荣，虽然如今看来他并没有那个意思，可这种忌惮是下意识的反应。因而在瞧见轩辕岭走远之后，他几乎是本能地抬脚追了过去。轩辕岭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和下来，抬手拍了拍陈欢的头。轩辕镜又好气又好笑，我还能吃了你不成？轩辕岭将陈欢送过来，轻轻地捏了捏他的脸，别怕，我就在那里。他走了两步，距离越发敷衍， 轩辕镜也懒得理会他的装模作样，只看着程欢，眼神有些古怪，看得程欢心里有些慌，总觉得他像是知道自己在假装傻子了。然而轩辕镜并没有提起这茬，反倒是看了眼轩辕礼，才又把视线放在他身上。他自小金尊玉贵，从未对什么人低过头，如今这般对你，必然是入了眼入了心的，盼你抓住机会，莫要辜负。程欢能听明白他的话，可总觉得怪怪的。他和轩辕岭之间有没有机会，是什么关系，哪里是他能做得了主的？他就是想的再多，对方一句话就能把什么都抹消了。更何况他对自己怎么会是入了眼入了心？程欢最年少轻狂的时候，嘴里再怎么瞧不上陈荣，可心里知道自己比不上他。他对轩辕岭唯一的念想，也不过是能伺候他一辈子。只可惜这点念想在陈荣面前不值一提。程欢不怪轩辕镜这样偏向轩辕岭，毕竟他们是亲兄弟，怎么看都是该为对方多着想一些。可这话未免说得太假，程欢就是真的想自欺欺人，也实在没底气。他垂着头没吭声，一副没有听懂的样子。轩辕镜叹了口气，他真的在意你，只是身在局中难免不自知，你要给他些时间。程欢搓了搓手指，心里苦笑，想说贤王殿下未免太看得起他，可话在嘴边转了好几圈，还是被吞了回去。末了他只是抬头看着轩辕镜，嘴角一咧，露出一个傻乎乎的笑容来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